您看底下一段经文，第六段，心灵见不到，我难言，我虽十次见性无还，云何得知是我真心？我能听得提出这个问题，你看看，仅借着行，佛所讲的好像都懂了，可是疑情未断啊。那么换句话说，对如来所说的道理，并没有彻底的了解。如果是彻底了解了，不会再有问题，懂是懂了，不敢接受，不敢承担。虽然明了见性的功能，不与诸相俱还呐，不像那八种相各有所还呐。可是好像这个见性常常与外面境界混杂在一起啊，你说是眼见，我们见到山，诸位想想，见性跟山是不是合一了？我们见到水，这见性啊，是不是跟那个水又合一了？如果见性没有跟它合，如何能见？固然跟它合而为一的话，那究竟谁哪是山，哪是水，哪是见性呢？这些疑惑确实相当危险啊。那个粗心的人还提不出来了啊，可是诸位要晓得，有这一层疑惑就障碍了见性。敢认见心为自己了，那么这是我们疑虑之处啊。所以底下说，云何得知是我真心？既然这样混杂难分，怎么晓得这是我的真心？在这一章经文里面，世尊就要给我们指示出来，叫我们辨别哪是见性，哪些是物相。我们就问，问得好，实在讲的时候呢，是带我们解除微细的疑障啊。一定要把见性啊分辨得清清楚楚，就像我们眼前之无相一样。心安而不迷惑啊。我难这个疑惑呢也有道理，不是没有道理。实在讲，妙境明心，我们听到这个地方 也悟了一个大概。阿难尊者比我们聪明得多，同时又是一个过问强记之人，还是一个已经断大说大平见惑的虚脱凡。我们要望他一言不如啊，这比不上人家了。那么我们念到此地都已经悟得一个大概，难道阿难尊者还迷惑吗？尊者这一问啊，力要有情问，疑在什么地方呢？前一刻明明说了，这是第二页，这就是疑问。那么第一页在哪里呢？你如何得知是我真心啊？真心是第一页啊，不要第二页。但是第一页讲不出来了，能够语言说，能够思维想象的，大家定头啊，这是第二页。这是我们介绍为师的时候给诸位说的，心是立言说相，立心言相，没法子讲，不得已而求其次，讲一遍为阿赖耶。讲为实，实可以思议，可以言说；性不可以思议，不可以言说。但是实讲到了究竟处，本实就是真如本性。那个阿赖耶就是真如本性啊，带了一层迷惑。带一层无名，我们叫他做阿赖耶啊。他要去尽了无名了，那就是真如本性。所以阿赖耶我们一般叫他真妄合合，去了那个妄，他不是成真了吗？带来妄的时候我们叫他做第二业，去了妄就是真业啊。那么这个疑是从这里来的，尊者既然提出问题了，佛当然给他解答。佛告阿难，吾今问汝，今汝未得五漏清净，成佛神离，见于初禅，得无障碍，而阿耨律见阎浮提如观掌中南摩罗果。我们一小段一小段的介绍。阿难尊者还是视现在出国有学的地位，所以说未得无漏啊，得无漏啊是四国摩罗汉啊。那么他距离摩罗汉相当的遥远，我已经有天眼通了啊，正得出国，这个六通里头有三种，有天眼通、 有天耳通，有他心通。别人心里想的什么事情，他知道。出国就有啊，虽有能力不大，能力不大了，所以说是这个天眼呢，还见不到太远。需要借如来的神力加持，他才能见到出产。那么在一般正常的人，什么人才能够见到出产？一般小乘经里讲四果罗汉，他的心眼能够见到出产天。出国有天眼见不到，没有这个能力。出产天，诸位要晓得，是一个小仙世界呀。这是。出产顶啊，是这个是一个单位世界，小仙世界的顶是二禅天，这个能力在我们看当然是了不起，我们人间哪有这个能力，在小仙世界要以我们这个现代的话来说，就算是一个太阳系吧，我们今天谁有能力把太阳系里面这些星球都能看得清清楚楚的？摩罗汉就有这个能力。但是本国罗汉里面有个特别的，就是摩利罗陀，实际是摩那利，这个人的天眼呢，那是加工的，特别修成的半头天眼，他这个算是天眼第一，哪一个摩罗汉也比不上他，他特别修的。说摩罗的见阎浮提如观掌中阿摩罗果，摩那律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五品，贫是贫穷，无贫就是不贫穷，这个名号是从古道上建立，佛在经上说这位尊者他在过去世中布施修供养，这也算是他的因缘殊胜，他供养一尊辟支佛，所以古报的九十一劫不受贫穷之果，所以此地才有这样一个称号，生生世世他这个福报享不尽，所以诸位要晓得 佛道是自己修得的啊，不是凭空叫上。我们自己要不肯修福，哪里会有福享？所以一个懂得因果报应的人，念念之中无非修福啊。他说这样修福的生生世世果报不虚啊，永远这个福报啊都享不尽。财无能及，佛在经常教教我，急财伤道啊，急财而不肯修福，那福享尽了，都后面就不能继续了，一定要受苦报。那么修福经上也常讲，尽心尽力就是圆满之福。那我们再问一问阿弥陀佛，他老人家在过去生中供养这个辟支佛，他供养了什么呢？一钵饭。供养多少次呢？这个一次就得这么大的回报。那么我们要遇到他天天供养他好不好呢？不要知道，当时他自己也很贫穷，他不是一个富有之家，他那一钵饭得来也不容易，自己宁愿受禄把这个一钵饭供养这位出家的道人。所以是尽心供养啊，是圆满的供养，并不是他家里很富有啊，随便轻慢心供养的，那也有福，哪有这么大呢？所以我们修福一定要以恭敬心，尽心尽力去做，果报决定不虚啊。那么他的偏移就特别了，见阎浮提，阎浮提这是一个小世界里面的一端。刚才讲了这一位尊者偏言又特别，要按理来讲呢，他是观大千世界如掌中阿摩罗果啊，那这个就很好讲。但是讲阎浮提行不行呢？也行。大千世界里都有多少阎浮提呢？一个单位世界有一个，一个小千世界里面就有一千个，一个中千世界里头再一千再乘一千，一个大千世界里头再乘一千，一百亿个阎浮提啊。那么此地应当是见阎浮提，是见大千世界里头百亿阎浮提，无关掌中阿摩罗果。这个阿摩罗果是什么？从前我们中国没有，这个翻译经的例子都不翻之一，中国没有吗？ 只有啊拥挤。可是现代交通发达了， 爸， 中国没有的外国很容易就进口，啊，这个东西在台湾呢，那本身就有，在大陆确实是没有。 啊， 是什么东西呢？诸位现在常常吃的大辣子，啊，就是按摩罗锅。啊，这边产在热带，印度有，啊，我们台湾也有，大陆上没有。啊，那么按摩罗锅放在手里说，那很近嘛，当然看得很清楚啊。这是比喻，增加偏眼，看半一年复习，就像看手中按摩罗锅一样，一目了然呐，啊。这一位尊者跟释迦牟尼佛，关系很亲密，他也是释迦牟尼佛的堂弟呀，跟我们都是堂兄弟。出了家之后，这是贵族出家的。佛讲经呢，他常常在讲堂里面打瞌睡，因此被佛呵斥了一顿。啊，佛说他，把他比作这个螺丝蚌壳一类的，一睡一千年的，不闻佛名字，啊，何时真的？听了佛这部之后，他就勇猛精进，不敢堕落，这是很了不起，值得我们效法。七天七夜了，没有睡眠，啊，这样一来说，都眼睛搞瞎了，啊，失明了，啊，这是精进过度。眼睛坏，于是佛才叫他专门修一种定，这个定的名字叫要见照明金刚三昧，叫他修这种定。那么这定修成，定修成呢，他不要用眼可以见，他的半个头都可以见，所以就著成为著名的生成一个半头天眼，啊，半头天眼，啊，是不用眼见，这个头能见，这个我们听了很不可思议啊！啊，可是各位要记住，前年呢，在日本。就有一个女孩子，新闻上登到的时候，她有三只眼，啊，那个第三只眼是什么？是鼻子，啊，这个小孩我在香港讲经的时候，报纸上登她有照片，啊，这段新闻我写下来了，不晓得贴在哪一本书里，啊，我现在一时找不到了。十四岁一个女孩子，啊，那么今年大概有二十岁，啊，许多人给她做试音，把她两个眼睛遮住了，鼻子露出来，她看得清清楚楚，啊，外面什么境界她说的一点都不错，这鼻子一遮住她就看不见了，啊，证明她除了眼可以见之外，鼻也能见，这鼻能够见，那么头怎么不能见？啊，其实确确实实啊，不用眼可以见的，啊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不是说的神话了，啊，是说的事实。 法，而他所建的这个宫门呢，这是像摩罗汉林天眼最大的，能够见到大千世界。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上，娑婆世界啊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，这是啊，这个摩那密尊者，那他都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下面说，各菩萨等见百千劫。这个菩萨天眼呢，比摩罗汉更高了，摩那律半头天眼也比不上菩萨。佛地讲的百千界，这个界就是指的大千世界。菩萨能见一百个大千世界，一千个大千世界，而摩罗尼摩陀就是只能够见一个大千世界。摩那律真理，什么样的菩萨见一百个大千世界？在经里面讲说，初地菩萨啊，云叫初地菩萨，登了地了，他的天眼能见一百个大千世界。二地就能见一千个大千世界。你看看，从初地二地，我们看的只一级之差了，而这一级之差，那个见性的能力，这个天眼的能力，十倍了。到十地菩萨了，见无量不可说佛刹微尘俗世界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百千劫是从初地讲起，而三贤菩萨那是从一个大千世界到一百个大千世界，个个不相等啊。但是就是讲十地菩萨见无量不可说佛刹微尘数，还是有个数字，还是有量的呀。这个无量是个数字啊。阿僧祇个阿僧祇就叫一个无量，所以十地菩萨所见的了还是有限。这个底下说的，十方如来穷尽微尘清净国度，无所不住。这是讲如来的，如来的净量是圆满，是究竟，是真正的无量。我们常言说，佛之无言三智啊，穷尽，这就是无有限量，世界素无微尘，哪有法子计算？佛眼清净，所见的国度啊，无不清净，清净国度。那么这是从窝囊本身虚脱观，一些一些的说到如来故地上的天眼，这个见量皆有差别。 档次不同。众生动事不过分身呐、啊，这再回过头来看看我们一切众生啊，分身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说各一分一寸都看不见，在这一张纸，这一张纸就是它不到一分的，啊，不到一分厚的，它跌到眼睛就看不见了。不能透过啊！另外还有一个意思，就是这个见的近啊，你看这小的畜生、小的动物啊，它也有眼，但是它见的也只能够见一分一寸眼的样子啊。所以这一句呢，可以说把这个一切众生之类呀。全都包括了。那么佛说了这一番话，作为下面开示的引言呢，今天时间到了，这一段的这个预去，我们下一个星期六再来分析。明天是礼拜天啊，我们上午呢是这个还是道场讲六祖坛经啊，晚上是法华经。那么这个星期一虽然是后天呢，还是希望诸位同学记住啊，我们早晨呢这个法会能够来参加的尽量来参加。那么有亲戚朋友啊都可以带他来啊，这是那么也可以说很殊胜庄严的法会啊，集我们的至诚心啊，为全世界的众生来祈福。